这样孤独多少年，终点又回到起点，到现在我才发觉，哦，路过的人我早已忘记，经过的事已随风而去，你懂的心已渐渐平息，疲惫的我是否有缘和你相依？ 几行都是你的脸庞， 将过去的时光酝酿成蓝色的海洋，爱情是摇晃的船，在向你靠岸， 在爱情转弯的地方，有些当初会不守候成一面墙， 在爱情转弯的地方，甜蜜回忆悬挂走廊，把最爱的部分装进画框，用一辈子是收藏，把所有的过往改写成 最后的几行

愿一生陪你陪到老。当初没有承诺我心慌，如今风雨共度让我无忧。每次理想总让你惶恐，仿佛一去不回被爱迷惑。我说请你相信爱的承诺，此生我会跟你伴你难懂，让我等太久忘掉我温柔，让你走让我泪干心很痛。为何我太任性，我太洒脱，我太自私，就是不说，只想一生跟你走。如今天涯海角多情不语，仍旧等你，不想孤独，一生一世陪到老。难逃多年旧情，无缘厮守，一边等候爱你依旧，只想一生跟你走。在我心中永远深藏一句，始终还是爱你最好。每次理想总让你惶恐，说请你相信爱的承诺，此生我会跟你盼你难懂，让我等太久忘掉我温柔，让你走让我泪干心很痛。为何我太任性，我太洒脱，就是不说，只想一生跟你走。如今天涯海角多情不语，仍旧等你，不想孤独，一生一世陪到老。单靠多年旧情，无缘厮守，一边等候爱你依旧，只想一生跟你走。在我心中永远深藏一句，始终还是爱你最好。 旅行相册的里面，有人笑得多疯癫。 口袋中的明信片，贴着心的暖，手心甜蜜的指环，我忐忑的不安。 从现在会习惯，将幸福给你保管， 把绚烂变平凡，不让一个人落单。 我喜欢 身边我最轻便的负担，

相衬，宁明爱侣也会甘心。还能如何爱你，方可平发火花，沿途才能被逐串火花给我忘记这一格童话，就如骑着木马摇着归家，沿途如能叫你一早叫到沙哑， 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，我和 Show you.